界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茶水，它滴了的。就是最飞最爱销魂，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弥勒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。这两天我们为您展播了几段1987年首都京剧振兴杯电视大奖赛的实况录音。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是当年的主办单位之一，也存留了珍贵的实况录音。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杨淑蕊演唱的京剧《望江亭》片段。杨淑蕊1958年考入北京戏校，是从华世香、贾世珍、张蝶芬、雪燕琴等专攻青衣和刀马旦，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京剧团，与谭元寿、马长礼、周和同等名家同台，常演剧目有《大唐二》《红鬃烈马》《龙凤呈祥》《赵氏孤儿》等传统戏和众多现代剧目，逐渐成为了剧院的主力，并拜在张君秋先生门下，深得老师的喜爱和真传，曾获第二届梅花奖。他的声音条件极好，自如音域很宽，唱腔流畅大气，舞台形象华贵。下面先请您听这段杨淑蕊演唱的《望江亭》。 Thank you. 您听到的是1987年的珍贵录音，首都京剧振兴杯电视大奖赛杨淑蕊演唱的京剧《望江亭》片段。下面再请您听一段杨淑蕊的演唱，这是北京京剧院流派剧目演唱会当中的实况，杨淑蕊演唱《状元梅》。